咦，点解我成日都喺 YouTube 错过咗 My Radio 嘅直播节目嘅？我明明已经订阅咗 YouTube My Radio 嘅频道噶啦。 梗系啦，嗱，订阅完 My Radio YouTube 频道之后咧，你仲需要揿埋隔篱个钟仔嘅，再选择全部。咁 My Radio 一有直播或者有新嘅节目咧，你就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啦。咁样就一定唔会错过 My Radio 喺 YouTube 频道嘅直播又或者新节目啦。仲有一样嘢，千祈唔好唔记得喎。 呢样嘢我当然知道啦，交节目月费嚟支持 My Radio 啊嘛。而家除咗经 PayPal， 仲可以经 PayMe 转数快或者 Patreon 嚟交月费添。 本节目内容仅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嚟到我嘅节目《私心主义》，我自己咧就中意食咖喱鱼蛋嘅，唔知道你中唔中意食咧？喺 LA 咧，好多朋友都食过我煮嘅咖喱鱼蛋，佢哋个个咧都会对我嘅咖喱鱼蛋赞不绝口。因为一般喺 LA 你食到嘅市面上面嘅咖喱鱼蛋咧，可能比较水啲，或者系唔够入味。咁我自己咧就自创咗一套比较入味啲嘅咖喱鱼蛋。今日我希望同你 share 我煮咖喱鱼蛋嘅食谱，希望你都中意啊！ 咖喱鱼蛋。只是需要很簡單的材料，一磅炸魚蛋，一湯匙蒜頭，一湯匙咖喱粉，兩湯匙咖喱醬，和一湯匙的沙爹醬。 首先呢，我們就煲滾一煲水，然後就將炸魚蛋稍微清潔乾淨呢，就可以放下去烚熟了個魚蛋先。因为呢，我哋要令到个鱼蛋个毛孔张开，咁煮嘅咖喱呢就会比较入味啲㗎啦。咁我哋而家小心将啲鱼蛋摆落去，烚一烚佢，去咗面头嘅油腻，同埋等佢张开毛孔。咁大家摆嘅时候小心啲呀，唔好弹到。咁就得㗎啦。我通常就会落翻个盖，等佢再煲滚。好啦，咁其实而家已经有烟出噶啦，俾大家睇下滚起咗嘅鱼蛋。有阵时啲鱼蛋遇热之后咧系会发胀啊。咁等佢发胀之前咧，如果佢而家咁样已经滚咗，大家有冇睇到啲有啲油飘喺面啊？咁就系去咗鱼蛋表面嘅油啦。我哋而家熄火，然后将佢摆落筲箕擎干水。咁我哋趁啲鱼蛋仲热嘅时候咧，我哋就开翻个镬。可以开大火先，因为我哋马上咧就落。少少油，啲啲嘅啫。趁个锅仲热啦，同埋趁啲鱼蛋仲热，我哋就可以开始做呢个动作啦。咁咧，头先已经热噶啦个锅，所以我哋而家就已经可以落蒜头。佢咧會好淡嘅，有翻細啲個火，等佢爆翻咗個鍋咧，就將啲魚蛋馬上搖鍋，因為佢毛孔已經係，啲魚蛋係熱嘅，佢毛孔係張開，我哋就即刻校細火，將啲魚蛋擺落去，一定要校翻細火，因為咁樣咧。啲魚蛋先至唔會燶。放細火之後咧，我哋仲要趁揀少少火去啦，細中火度。呢、這個時候仍然係趁佢嘅魚蛋表面嘅毛孔張開嘅時候咧，我哋就落咖喱粉。喺呢 落醬料的時候不斷要控制個火啦 ，make sure 佢唔會太燶啦，唔會燒焦啦。咁呢個動作其實就係將啲咖喱粉打入去個懵入邊啦，同埋令到佢上色嘅。咁而家已經有少少已經做好咗啦，呢度。再跟住落嘅程序咧就係咖喱醬。咖喱醬又係撈勻佢。落咖喱醬撈勻佢之後咧，就落呢一個沙爹醬。一樣都係撈勻佢。咁其實大家而家已經睇到咧，個魚蛋已經係個顏色已經係似噶啦。其實要佢入味嘅秘訣咧，就係、是。個水要夠少，千祈唔好落得多水。咁而家個樣顏色已經有喺度咯喎，俾大家睇下先。個顏色已經係喺度噶啦。我哋依個時候可以落水啦。水要逐少逐少咁落。開翻大啲個火。次咧啲魚蛋咧係未會咁深色噶，因為要慢慢等啲味咧燜佢。個水要夠少，但係、要注意、水少嘅時候咧，咁啊睇下每個人屋企個火爐個火候有幾大啦。如果好大，你水少咧係好容易煲乾水，咁樣係非常危險噶。所以咧，大家就要注意自己個爐頭同埋個水温嘅差異啊。我就一路咧，如果我咁樣開火咧，我就一定唔會離開我視線範圍，係確保安全嘅。所以我就不斷就係咁樣，好啦 ，make sure 少少水，等佢滾下先。咁如果喺途中咧煮嘅時候，你覺得顏色唔夠啊，或者試味覺得唔夠嘅時候咧，就可以隨住個人嘅口味就去添加份量。但係材料係不變嘅，仍然係蒜頭、咖喱粉、咖喱醬同埋沙爹醬，就係呢四樣嘢嘅啫。好啦，而家我哋就可以冚煲蓋，等佢第一次嘅滾起啦。已經炆了15分鐘魚蛋的狀況了，咁啊有顏色啦，然後個醬咧亦都好濃噶，個汁大家可以睇到。咁煮嘅時候不斷就翻滾啦，等佢啲咖喱汁咧就可以不斷充滿喺佢個毛孔之中，因為個魚蛋一路個狀態都係熱啊，所以咧你咁煮嘅時候咧就係不斷。靠佢個熱力將啲味打入去咯，大家睇下先，已經係好濃嘅樣噶啦，非常濃噶啦，而家其實講緊已經只係煮咗15分鐘左右嘅呢度，咁啊可以再繼續俾少少水啦，炆多陣啊，更加入味啦。但係呢一個咧就係用最短嘅方最短嘅時間去炆魚蛋。所以就唔使話炆，你由你準備到而家其實都係講緊一個鐘頭時間到。你每一加少少凍水咧，佢就會靜一靜噶啦。咁你就校翻大個火，不斷就係大火細火，大火細火。咁又再炆多佢一陣，我係希望可以炆多15分鐘。所以其實前後外想炆佢30分鐘咧，就已經係完成到呢一個入味嘅咖喱魚蛋噶啦。咗前後30分鐘，俾大家睇下而家嘅製成品先。 已經啲顏色好濃啦。半個鐘頭已經好夠，咁我用細火炆多三分鐘， 好啦， 就會上碟。 咖喱魚蛋咧已經整好咗啦，咁我自己好想試味先喎。不過我食之前咧，通常會加啲海鮮醬，試下先。啲海鮮醬真的很有風味，入味，好吃，今次大成功。過去那幾年實在有太多的朋友問我怎樣煮我咖喱魚蛋，希望我今天跟大家分享了我這個小小的心得，可以幫到大家在家煮到又入味又合你心意的咖喱魚蛋。如果你今天喜欢我的片段，希望你能够 subscribe、like 和 share， 讲传给你的朋友。多谢大家支持我的资深主义频道，希望下次见到你们，拜拜。 想三五知己良朋共聚吗？那就不要错过来临印地安小酒坊。印地安小酒坊已重新开幕了，来有各式小菜、台式怀旧小吃、烧烤类和各类酒水饮品。地址：圣盖博士633 South 圣基标波罗华，门牌105号，欢迎旧与新之来临。 本节目是由原味店 Montreal Park 总店圣基标分店特约赞助。 你好，原味店外卖服务平台，请问你今日想食乜？原味店开设了外卖服务平台，每日准时为大家接听外卖电话，只要你拨打外卖热线号码626-766-7377，听到这一把咁熟悉的声音，快啲打电话嚟啦。 Delicious Food Corner 外卖热线电话626-766-7377， DFC to go， 去到边度送到边度。 本节目内容仅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伟联律师事务所侦办各类移民庇护、婚姻绿卡、工伤车祸、破产减债离婚，有超过十年移民法庭出庭经验。Rosemary 626-782-7738。 法辦法呢個節目啊，我哋又有司徒律師喺度， 又係我啦，幾滿咁樣，多腳啫。 唔係嘅，我哋有司徒律師咧，我哋就 有問題就 應該揾有辦法，係啦，係啦。咁今日嚇，咪後都有幾位現場觀眾喎， 都有問下啫，我趕咗曬。 嗱，大家咧，如果一陣間咧有疑問啊，不妨問下。 係啦， 好。 嗱，我哋上一集咧就講過司徒律師，我哋講過呢個 L1 啊 ，L1 就係嗰個。啊， 子母公司 唔系子母公司嘅管理人才， 系管理人才嘅 渠道啦。 移民系非移民啊，非移民嘅 visa 嚟嘅， 但可以转移民啊 嘛，可以转移民，所以佢叫 intern 即系双向嘅咁样。 咁啊，大家如果 即系同职业以前 H1AB 一样，但 H1B 好难做，咁冇人做啦咁样。 系啦，如果有兴趣嘅睇翻上一集， 冇乜人做， 而家睇翻上一集。嗱，咁今次又讲下另一个都几特别嘅 系真系特别呢个 呢个特别吓。 我入行做嘅时候，成日同阿师傅问啦，师傅都。引開我叫唔好再嘈。哇，點解咁特殊人才咧？咩特殊咧？咁樣 嗱，香港啊，就有一個叫做 extraordinary 咩 skill 咁樣乜鬼？ 就有一個叫做專才計劃啊，即係咩嗰啲 香港專才我唔知。 大陸嗰啲大陸啲某啲明星啦咩？ 即係我訪問翻我主持翻香港個專才計劃係點啊？同我想比較係同你。 其實香港佢想吸引，又唔一定 for 大陸嘅。他想吸引全世界嗰啲專才嚟香港 嚇。咁、哦啊、有咩 criteria 即係有啲 meet 啲咩 requirement 啊？ 其實。實質我唔知啊，嗱，朗朗嗰啲又申請到啦， 咁朗朗要嚟美國都一定可以 EB1A 噶，佢一樣可以。 咁啊，湯唯又得啦，因為佢係演員啦， 識介咗啦， 佢 又 咁 樣，都係咁樣嚟到香港嘅。咁另外某一啲人佢都係專才，譬如話佢係某一種 特別技能啦咁樣。咁佢嚟香港，跟住轉變成香港公民啦咁樣。咁其實呢個唔係淨係貨大陸嘅，全世界都有。但係當然啦，唔係好多人好希望 香 港。 咁我聽完你咁講有部分係同你美國好似，但有部分就好唔似。 咁美國都係差唔多係咪？即係有一種類似嘅。 有少差唔多，當然你可能三頭六臂啊，突然間六隻眼嗰啲好啦。但係其實我知道有呢、這個佢唔 會移民到你嗰個研究。 嗰啲係移民啦，即刻移民啦。移民叫 EB1A，EB1C 係。L 1 L 2 w 轉過嚟叫 EB 1 C 子母公司，但 EB 1 A 咧就特上咗 extraordinary skill visa， 咁 visa based on extraordinary 嘅 skill。 咁所以佢係有特別嘅技能， 嗱， 而美國揾唔到嘅呢種人， 你照個字面睇係錯嘅。是有咩特別技能？ 嘅 因為譬如一個奧運攞個獎牌嘅打排球、打籃球、打壘球，美國周街僆仔打籃球、打排球、壘球咯。 但佢攞個獎牌嘛？ 就係、是、美國嘅，而家同你香港嘅咧，如果大家香港人或者亞洲，咁你係啱嘅，你有特殊嘅技能。譬如有啲人佢突然間佢個技能可以，譬如可以益到我哋，利益到我哋嘅 NASA， 我哋嘅太空計劃啦。我相信佢即刻批添。我知道有呢啲咁嘅行情嘅，即係佢即刻乜嘢手續都唔使我做。 哦、但係佢唔係移民嚟嘅喎，呢、這個關乎國安嘅喎，都得。 咁呢度國安嘅事啦，我哋嘅唔係國安法啦，我哋呢個即係 Homeland Security 咧，佢就知道而家點樣可以保障到自己嘅，然後又扯咗呢個人才嚟幫佢研究。 愛國。 咁佢哋都好想嚟㗎啦，你唔制咧。但係我而家講翻真正 EB1A 咧，其實咁樣啊，你睇佢以為特殊，其實唔係技能一啲都唔特殊。佢要嘅係你。國際上的認受獎項，你的認受性在國際越多，國際認受就越是。譬如很多人問我，Elisa， 我在國內咧書法攞都幾十個獎啊，咁我咩想睇下？哦，原來都嗰啲市政府啊、縣政府啊，對唔住你唔得噶。即係我唔係你書法唔靚，你書法好靚，但係啲白人就係我哋移民局嘅階段，就係你要有一個比較認受嘅獎項，即係你就算你唔係國際，唔係好似奧 Oscar 啊，或者其他嗰啲，或者係咩嗰啲叫咩？諾貝爾、諾貝爾嗰啲，最唔係呢啲，你起碼要係中國級嘅國家、國際， 即係唔係啲省級啊，唔係啲鎮級啊， 省 級、 省市嗰啲唔使諗啦 ，OK， 除非你好出名 ，OK， 咁啊唔過做 YouTuber 先啦，嗰啲，即係總之你就係國際國家，跟住去到就可能成個亞太區或者歐洲或者美國都識嘅。咁我上次做嗰個就佢係佢係2008年奧運第四名。佢冇入三甲，但佢第四名咧，佢點解會嚟咧？佢就搭住兩樣嘢。第一，佢參加奧運有名次，你就唔可以否認啦。奧運嘅名次係 public 噶嘛 ，history 嚟噶嘛。第二就係佢呢個棒球手咧，佢當時喺 美國客嚟， 係我客嚟噶。 Okay. 美國有一個州就係佢要成立嘅棒球嗰個學校，就一定要請佢嚟，因為佢覺得喺美國可能揾到啲咁樣技術嘅人，即係棒球喺美國可能都唔係咁 hit 啦。咁要就好似美國以前國家隊嘅跳水其實唔叻㗎。 即係咪要群帶一個 commitment 㗎？係咪要嚟到一定要嚇？ 唔係， 令到我哋國家光榮。 咁我就點樣答佢咧？就我覺得佢個第四名都有少少唔安全，我就要嗰間公司咧就喺度請，就係俾佢寫一個 pack， 寫一個信同埋一個 package， 就話我哋好需要佢，因為我咧美國環顧都冇佢咁嘅水準嘅棒球人員去訓練我哋下一代。咁我哋需要好啲嘅棒球手。咁同佢一簽一個合約出嚟咧，就簽五年嘅。我唔記得三年五年啦。咁夾埋呢個獎項咧，奧運嘅第四名，佢就即刻就係通過咗咯。 咁 其實係獎項嚟嘅，主要係獎項。 但係嗰間公司算唔算係 sponsor 咧？ 唔係，佢唔需要 sponsor， 佢乜都唔使嘅，唔使丁國就嚟嘅。但係嗰個公司就令到佢原來佢就係喺我哋美國咁需要佢，因為我驚佢第四名啊嘛。如果佢第三名銅牌就唔同啦。 嗱，我舉個例啦，如果佢真係第三名， 咁就唔需要噶啦。 佢嚟到調調揈，都冇人請佢嘅，咁可唔可以咁做咧？ 調調揈就冇可能，因為你咁人才，你應該有人請噶啦已經。 但係問題就係有， 一係就政府請你，一係就私人機構請你 嘅。個問題就係咪一定要有人請佢先可以嚟到咧？ 唔係 唔一定。 最好係會到，都有 sponsorship 嘅。但係佢個 sponsorship 佢好奇怪，佢 點解咧？就唔係 H1 嗰種 sponsorship 啦。 EB1 咧嘅 A 咧，同埋 EB1 嘅 C 咧，有一樣好優越嘅地方，唔需要等待啦。咁你 process 紙張要啦，大半年一年，同埋咧佢唔需要。顧忌我哋嘅勞工局，我哋 labour department 係點樣，亦都唔會同我哋有爭飯碗，因為佢咁特殊啊嘛，翻咩頭 翻 咩 頭啫， 已經冇曬呢樣嘢，咁就好好咯，好簡單嘅就嚟咯。咁 EB1C 咧，通常就佢子母公司夠大嘅規模，或者佢 L1 轉過嚟嘅。咁我而家講係 EB1A 係特殊人才，咁特殊人才嗰啲就係真係好特殊，所以特殊唔係因為佢識日日啊。吊一條繩瞓覺，唔係呢啲，佢其實好普通。 吊一條繩， 但佢嗰啲 小林子嗰啲， 佢小龍女，佢嗰啲嘅獎項係國際或者國家級嘅，咁就基本可以得噶啦。 咁加上喺呢度，你知道有人會用你，或者好容易你揾到工，都通常係人。我做咁多個都係有人放，真係有股主翻去。但個股主唔需要答，唔係好似EB1 唔係好似 EB2 同 3 唔係咁樣噶。佢哋唔需要打開自己帳噶。總之我就係請你點樣咩原因請你就得噶啦。因為嗰人個技能已經係我哋美國好難揾到噶啦。咁佢就唔需要再過勞啦。你 嗱舉個例啦，你嗰種獎項係咪一定要政府嘅，定係電視台都唔得噶？我參加過 你個電視台 全國性嘅歌唱比賽呢個嚇，American Idol 嘅中國版嚇，中國好聲音第一名。 嗰啲就我覺得係嗰啲係講真啦，嗰啲係要我會搭啲其他嘢咯。如果係我做，即係譬如佢係嗰度已經有獎項，但係你中國嘅啫喎。 但係你話係中國級啊嘛？ 中國級咁，但係有幾受歡迎咧？咁你要顯示出嚟有幾受歡迎咧？咪新加坡度歡迎啊，馬來西亞度歡迎啊。咁呢個係歌星嚟嘅嚟到，可能咁喂咁仲有喎。你過嚟做乜嘢啫？咁我呢度大把歌星啦。咁你又唔係啲咩咁特殊人才啫喎？ 咁即係相對之下，好似難過香港嘅專才計劃喎。 難過， 因為湯唯都冇攞過獎都可以嚟到香港喎。 湯唯冇攞獎嘅咩 ？OK， 即係總之就係佢就係要個獎項認受性好高㗎。所以其實我見到好多書法家咧，其實佢哋係造詣好深，但佢就攞唔到個獎，或者嗰啲獎咧我都聽都未聽過，扮都未聽過，你咪自己作出嚟㗎咁。但其實佢攞個巡迴成個中國亞洲，佢攞到獎，但係嗰啲獎就唔知乜獎嚟噶。 Okay. 真係，譬如啲神韻咯，先你食飯傾啦，神韻嗰啲咧就一定可以做到。神韻你揾條友咁樣嚟跳法就冇可能啦。神韻 神韻嗰啲 神韻冇獎， 獎 但係佢國際認受性高啊嘛。全個美國啲人都知咩叫神韻，歐洲又成個歐洲佢去曬啦，亞洲唔使講啦，佢個國際知名認受度好高啊嘛。佢呢個係一個即係。 嗱，你頭先講過一個 case 啦，就係神韻嚟表演啦。 我做過神韻嘅， 直頭做過神韻，你有 client 係咁啦。咁佢哋就你話即 係佢會嚟呢度就教一啲可能教舞蹈學校或者教一啲，譬如啲大學生佢話好好啊，我都想要呢個人嚟做音樂啊或者藝術系啊嗰啲，佢都可以嘅。 嚇！但我想講嘅就係話，如果你話嗰個人佢喺中國攞 神韻嘅跳舞員唔係神韻，神韻跳舞 神韻跳舞員，舞蹈藝員，舞蹈員。喺中國你申請佢過嚟呢、這個特殊技能計劃係咪？同埋神 人才， 特殊人才，同埋神韻嗰個人巡嚟巡迴表演，佢冇翻中國， 佢就冇翻中國，佢跳機噶。 佢跳機即係佢人已經喺美國， 係 個分別喺邊度咧？ 咩意思啊？我唔明。 個意思就係話申請一個專才由中國過嚟，同埋嗰個專才已經喺呢度， 冇分別，冇分別，只不過係你後期轉身份嘅唔同、啊。如果你在中國請過你，咪變咗 NVC 個 National Visa Center 去到個。美國領事館嗰度攞個面談嘅嗰、那個綠卡個 package 過嚟啫嘛，但如果你神韻落咗地啦，唔喺度轉身份咯，由一個講佢哋係 P visa 或者 O， 我唔記得 P O， 總之佢哋佢表演嘅 神韻嗰啲叫 P visa， 即係過嚟。 我唔記得就 P O， 我要 check 下，唔係 P O 啊、okay. ，總之我唔記得係，總之我知道個咩 visa， 但我唔記得個名，因為好冷門。就嗰、是、啲表演明星啊，嗰啲演員都係嚟，都簽呢、這個簽好幾年自由出入嘅。 啊，我想問下你啦，咁成日嗰啲香港歌星咧走嚟開演唱會， 佢都係 visa 嚟。 佢都係嗰啲 visa， 因為如果佢 B one B two， 佢唔可以開啲咩演唱會呢啲，佢都係用呢個 visa 嚟嘅。 哦。 咁佢嚟咗之後咧，咁佢啲人就係轉身份啦，叫做 adjust of status 啦、即係佢轉為成為落卡啦。 但係嗰啲人過嚟，其實我即係題外話啦，嗰種 visa 你話幾年㗎嘛？ 係啊，幾年自由出我好少做，我通常都係同一啲前輩一齊做。 唔怪得某啲港星係年年都嚟食嗰班陳美，佢唔使再做 visa。 佢個 visa 吸你，因為佢嚟表演噶嘛。咁你冇嚟前邊每次先，佢俾你，你就每次吸引入嚟又攞翻 I 九十四咁，你都會俾你入境嘅。香港都俾嘅，大陸都俾嘅，即係總之有呢一個就得咯。其實我哋講啲 visa 好多種 visa 嘅，好冷門啲，好多人都唔做噶。佢咩？ 即係 P 可能就真係 stand for performance 啦，係咪？ 我都唔知道，唔知道 P 定 O 啦。總之就唔係 P 定 O 咁樣咯。 OK。 仲有好多其他嘅 visa、J visa 嗰啲又係比較冷門嘅咁嗰啲咯，就係嗰啲係學徒制嘅打工同埋做嘢嘅 visa 咁咯。Okay. 美國好多唔同嘅 visa 噶咁樣。 咁、okay. 但係譬如話舉個例，頭先講翻你嗰個 case 啦，神韻嗰啲女仔啦嚟到啦，佢由呢個 P visa 跟住即刻轉做呢個專才啦。咁。中間嗰 段，我當時記得係有真係有僱主請佢㗎，即係有個好大嘅機構或者。 哦，我仲想問你中間嗰段真空期點算添？ 唔使真空期㗎，佢就即刻就轉身份咯。 OK， 即係之後我哋 submit 個 EB， 一 submit 佢哋就 safe 㗎啦，只要唔 submit 咗之後，跟住連埋轉身份嗰套身入去，佢就可以轉身份㗎啦。Okay. 除非佢輸，喂，除非佢面談唔過，咁就冇得講，咁你就要翻去啦。 咁佢嗰次係搞咗幾耐啊？由 submit 到 批，即係你講攞綠卡啊？ 係， 年幾咯？差唔多未到 哦，即係真係好快。 因為佢係唔需要等待噶嘛，只不過 process 嘅 paper 要時間啫嘛。 OK， 佢批咗就批咗，佢唔需要等待。 如果人喺中國， 你知咩叫等待？即係好似父母申請仔女，佢都有等待期噶嘛 ，visa 有個三四年，佢冇呢個期噶。 即刻有 process 嘅，係即刻有噶，即刻有。 如果中國都係差唔多時間， 咁你知美國點樣立國共強咧？我哋係重視人才，呢、這個梗要簡化啦。哇！見到個咁好人才，仲俾第二個國家攞走，咁快啲 cap 咗佢先啦。即係個原理係咁嚟噶嘛。 嗱，咁如果調翻轉啦，如果係譬如好似我呢種咁樣做電腦嘅，做科技，咁喺大陸 咁啊睇有幾高科技。 肯定唔高啦。 係啊，咁我。 我都做， 好在我唔需要呢個計劃，係咪？ 冇嘅嘢， 我係點樣發展？我係冇權。 咁譬如話喺大陸咁樣，好多都高科技人才啊，咁樣咁佢哋可唔可以用呢一種 高科技啊？ 用呢一種 唔可以喎、啊，你得個咩獎項啫？大把高科技啦、啊，美國 不如嗰樣嘢，譬如嗰樣佢發明咗一樣嘢嘅，佢有 pattern。以色列唔多高科技咩？仲揾你大陸啊？ 或者佢有一個專利權嘅發明。 哦、啊，咁啊得，咁你就有一個。即係總之益到我哋，但係有特別嘅。其實如果唔係獎項，我哋嗰樣嘢係好獨一無二嘅。嗰係嗰樣嘢，我哋好想納入去美國做一個發展都可以。但係通常咧，你睇個街啦，係獎項同埋認受性有幾高，個國際認受性有幾高。所以中國而家可能好啲啦。以前中國乜嘢獎我哋都唔理嘅，睇啫嘛。而家百花獎都睇嘅，即係影后百花獎我哋都 百花，因為都有認受性啊嘛。 我哋要睇佢個百花獎係點，都係叫做 national， 都有出去影展，有參加過乜乜展咁樣嘅。譬如排球，佢國際錦標賽就算奧運都可以入嚟，就可以強化我哋個 即係排球隊裏邊嘅其中一個。 係啦，冇錯啦，都可以嘅。 後備 嗰個人，嗰個人嚟到99%都係嚟訓練㗎啦。我使乜嚟打啫？你梗係操起我哋啲國民，即係操好我哋嘅人。以前美國佢跳水唔好㗎、真係係接咗一批嘅人入嚟做專業人才，咁先可以訓練到跳水隊咁。 上次我哋 L1 visa 咧，我哋講過咧，話嗰啲管理人才嚟到唔識英文咁樣咧，就俾人 ban 翻啦。 係啊， 咁呢一種人才有冇呢個限制咧？你頭先講到話佢要走嚟做 創業人哋喎，因為佢跳舞佢唔使英文噶，佢跳舞咁睇你做乜咯？嗰個人做上市公司喎。管理階層嚟做推銷礦產，咁你英文唔識，你點推銷咧？ 推銷俾同胞咯。 你跳 紅包咯， 紅媽好嘅，都係咁。美國紅媽唔得，中國紅媽。不過你跳舞好叻，你就跳舞叻得咯。你唔需要同人講嘢噶嘛。 咁係身體語言。 咁你就算教學，你都可以用翻譯噶。 嗯。 咁頭先你有個問題咧，譬如你話一個女演員啦，譬如影后啦、白花咁啲嚟到呢度，嚟到呢度做嘢，即係申請佢哋，你得兩個可能，一係你就教演藝，啱唔啱先？啊，咁呢個。 譬如朗朗嗰啲音樂家，絕對可以申請一定得 嘅。佢嚟拍片咧，即係譬如我需要呢個人。 咁就有電影公司會寫一個推薦書，就話我好需要呢個演員。但係喂，大佬，咁我哋美國國內好多華人噶嘛。 佢其實我知佢諗緊乜嘢，個台長又諗緊個網台好需要呢個人。 我知道網台需要呢啲咁嘅人才，點樣請 過嚟？咁你個網台夠唔夠實力咯？咁樣 有冇食力 啦？個食力夠唔夠咯？ 食力係有嘅，係冇實力啫。 食力即係佢請佢食飯。 請佢食就食咗啦，係啊。 通常你講啱啊，其實我後屘冇諗到呢樣，我覺得做咁多單都真係有人 sponsor， 佢要過嚟任職做啲乜乜乜乜，通常都係指導員嘅，或者教導我哋嘅。 即係反而， 因為佢個我哋想要佢個技術去益我哋嘅國民啊。 即係變咗，如果個影后級嗰啲，譬如你講緊呢樣嘢咧，咁就要申請 P visa 過嚟去做演藝啊啲咩？因為你頭先講 P visa， 即係嗰個係。 但係如果 唔係 P visa 啦，呢個直接噶啦。 哦，你講哦， 如果佢係百花獎影后喎， 佢如果百花影后，佢想嚟我哋認受佢個獎，又覺得喺呢度有用咯，佢直接喺嗰度喺領事館可以攞綠卡 visa 啦。但佢自己都係 P 過嚟拍戲嘅，咁佢轉又得嘅。 香港金像獎咁樣。 金像獎認受性高唔高？呢個我都諗過。 香港金像獎咪香港好勁咯。 係咯，咁有咩認受性啫？ 咁係咪全國性好勁咧？香港算 全國性咁百花係咪勁過佢？我唔知，我淨係聽。 咁百花咁啊勁好多，你始終係喺國營，即係講香國級嘅國家級噶啦嘛。 唔知乜唔知唔知嗰啲係乜嘢？我唔識，冇乜香港金像獎人要移民嘅喎。佢哋都係移呢個。 即係譬如一個人， 佢哋呢個冇嘢拍噶嘛。佢啲喂，佢哋啲 唔係佢啲係唔需要過嚟。 我都係香港人，但係老實講，你有幾多香港嘅演員，佢會覺得我哋荷里活啲演員要學你㗎？佢唔需要學你噶，佢覺得你學緊我啫嘛。即係除咗無間道買咗版版權，有邊幾個我哋買佢噶？佢哋買我哋啫嘛。 你從來只有見到人嚟進軍荷里活啫，冇人見到進軍香港噶嘛。 但呢個唔係睇小香港人，即係事實上。 我哋唔好講， 我哋唔忘 記發哥都進軍荷里活啊嘛。 遲啲周潤發就進軍就唔係幾，我覺得佢唔應該進軍啊，因為佢拍文戲都唔即係你明白，佢要咁 EB1A 就麻麻地啦。但佢要投資移民，梗係得佢咪有錢就咁咯。 有錢就得嗰啲嘢投資。 但係成龍，你話喺呢個紅，佢都唔係因為佢嘅演技，係佢個動作啫嘛。即係等於 Bruce Lee 嗰啲咁啫嘛。 咁如果你咁講啊，講翻唔好而家講而家嘅成龍啦，我講翻全盛時嘅成龍啦。以你頭先嗰個專業人才，佢個動作喺美國 你知道我哋都知道香港 係揾唔到噶嘛， 係海揾唔到嘛，即係好多人都 咁都可以，但佢唔申請啫嘛，佢可以啊。 香港嘅特型動作影星咧，美國人咧係做唔到，因為香港嘅影星做呢啲係動作快嘅。咁呢啲可唔可以算為一種特別嘅？ 當然啦，但佢冇申請，或者佢申請咗我哋唔知 道。但佢做到嚟，可能做美術指導嘅啫。 唔係佢嚟講就係動作指導美術， 動作指導， 動作指導啱係咯，得啦可以啊。但係有電影公司肯定請佢㗎，唔使講啦，肯定唔使請添，反正求你。啊，幫我知道啦，咁樣啦，我諗佢，可能佢都唔覺。 呢種就屬於特別嘅專才。 係呢個真係特別。 唔需要國家級認可，因為呢個係已經世界性。 呢個要啲電影啊，周圍都識啦，已經。 咁另外一個 case 啦，譬如話喺大陸咁樣講翻高科技嘅，嗰個嘢寫咗個支付寶出嚟嘅，嚇咁算唔算勁咧？ 得寫支付寶得，因為我做過一個女仔，佢係北京所有嘅地鐵同埋高鐵嘅信號係佢話佢發明嘅。不過我同佢交往變咗朋友，我真係唔覺得。 佢有冇攞咗專利咧？ 攞咗專利，應該佢係買人哋嘅嘢嚟貼上去，因為我覺得佢就係原來係乜都唔識嘅，即係都唔緊要。咁事實上佢個公司係佢擁有嘅，呢個系統都佢擁有嘅，佢就直接 真嘅係你個客， 係真係我客。咁佢本身佢直接就唔使轉啦，佢係 EB1A， 因為佢喺美國亦都有公司成立喺度賣緊呢個系統嘅。咁佢就即刻用，佢唔係專才啦，佢係温師都得。其實我嚴格我覺得個 EB1A 都得嘅，但可能佢本身就係唔係呢個專才嚟嘅。佢本身就係請啲專才嚟做，咁佢應該適合 EB1C， 即係子母公，即係另一種直接子母嘅嘅乜嘢嘅移民。 OK。 不過系統支付寶嗰陣係可以啊，如果佢有一啲競爭性係可以嘅。 因為如果佢嚟到，可能佢唔係一個啊導師或者乜嘢，但係佢可能整翻個美國版支付寶咧，係嘛？ 咁點幫你美國版支付寶？ 咁咪有利到美國咯，可能啊。咁就變咗 Google Pay 啦，或者 Apple Pay 啦。 呢個就唔知乜 Pay 啊。 可能係 Pay 啦， 都唔知邊個抄邊個其實。 係啊，就到時咧炒馬跌落官司啊，益曬我哋啊。OK， 咁就下次我哋再講第二個迷思。 好啊，好啊，咁啊，今次多謝阿思豪律師。 我唔使多謝。 同我哋分享呢個咁特別嘅，即係唔講唔知啊！有啲咁樣 嘅，我講係我話，以前我啱啱入行咧，一聽到特別人才，我會笑喎。師傅，你笑乜嘢啫？跟住我 有乜特別咧？天眼通，周星馳， 我師傅係個白人嚟， 特異功能。 我諗起八爪魚，嗰陣係咪八爪魚身份？你黐白痴啊！你做乜律師啊？你應該做卡通製片啊！但佢一講特殊人才，我會笑嘅，因為。有咩咁特殊啫？因為可能我廣東話特殊啫，細個特殊係咪即係白痴先入特殊？ 係咯，因為你特殊學校嘛， 特殊學校嘛。 我覺得係啲中國人譯呢個 extraordinary 譯得好衰啊個名，一個優才或專才咩特殊？ 係咯，香港都叫專才 因為你講係特殊，即係我會覺得一係八爪魚，一係三隻眼，一係六隻。 因為如果傳統講係 幾好笑， 特殊係好特別嘅，即係唔係傻仔嘅。 因為或者有對翼，佢哋飛嚟我， 但又唔 特別係點？佢飛嚟我即係再拍過嚟，我哋簽約佢呢個就好特殊，一定 好特殊嘅嗰啲 好特殊。即刻留住啊！好嘅國寶。 話時話，特異功能算唔算特殊 啊？可以。如果佢有譯嗱，如果佢有一個表演係巡迴性喺某啲大陸啊或者歐洲咩，佢真係可以嘅，真係可以。呢個真係可以嘅。 但你呢個唔需要獎項啦嘛？ 唔需，但係你已經全部啲人識啦。譬如 David Copperfield， 如果佢唔係美國人，佢咪可以嚟咯。 佢係魔術啫喎，都得。 魔術，但係全世界識佢啦嘛。佢認受性幾高啊？可以要益我哋荷里活啊嘛。咪咁咯，得佢係美國人啫嘛。 但其實佢而家已經係真係喺 Vegas 每日做緊 show 啦。 係啊係啊， 都仲做緊啊。 係啊， 仲做緊啊。 係。佢唔係應該退休啦嘛？喂，呢個題外話冇 講。OK， 好，咁下集再傾下其他關於移民嘅問題。OK， 拜拜。 多謝曬。 偉聯律師事務所徵辦各類移民庇護、婚姻綠卡、工傷車禍、破產減債離婚，有超過十年移民法庭出庭經驗。Rosemary 626-782-7738。 本节目是由原味店 Montree Park 总店、城记庙分店特约赞助。 你好，原味店外卖服务平台，请问你今日想食乜？原味店开设了外卖服务平台，每日准时为大家接听外卖电话，只要你拨打外卖热线号码626-766-7377，听到这一把咁熟悉的声音，快啲打电话嚟啦 ！Delicious Food Corner 外卖热线电话626-766-7377 ，DFC to go， 去到边度送到边度。 虽然最近楼市和利率都有明显的改变，但是买屋头款最低的要求仍然是保持 3-5%， 即是说买50万屋最少是1万元的头款，买80万屋最少也是4万元的头款就够了。所以头款不多不要紧，最重要是预先做一个免费的 pre-approval， 就可以安心去看屋了。大家还有任何疑问，欢迎直接跟我联络，我是佳信财务贷款的 Stephen 萧文龙， 626-712-9092 712-9092。 大家好，我是 Tim Lam。 如果大家对红蓝卡 Medicare 有任何疑问，欢迎你打电话来626-379-1167 626-379-1167。 节目是由原味店 Montreal Park 总店、城记庙分店特约赞助。 你好，原味店外卖服务平台，请问你今日想食吗？原味店开设了外卖服务平台，每日准时为大家接听外卖电话，只要你拨打外卖热线号码626-766-7377，听到这一把咁熟悉的声音，快啲打电话嚟啦 ！Delicious Food Corner。外卖热线电话626-766-7377 DFC to go， 去到边度送到边度。 伟联律师事务所侦办各类移民庇护、婚姻绿卡、工伤车祸、破产减债离婚，有超过十年移民法庭出庭经验。 Rosemary 626-782-7738。 虽然最近楼市和利率都有明显的改变，但是买屋头款最低的要求仍然是保持在 3-5%， 即是说买50万屋最少是1万元的头款，买80万屋最少也是4万元的头款就够了。所以头款不多不要紧，最重要是预先做一个免费的 pre-approval， 就可以安心去看屋了。大家还有任何疑问，欢迎直接和我联络。我是佳信财务贷款的 Stephen 萧文龙，626-712-9092 712-9092。 大家好，我是 Tim Lam。 如果大家对红蓝卡 Medicare 有任何疑问，欢迎你打电话来626-379-1167 626-379-1167。 全新節目啊，雖然我仲未知道叫咩名字，拍到第八集啦，都已經冇名嘅，不過都係黃康熙主持噶啦，都係。 冇得叫咩名啊，是但。 總之係講運啦，今次我哋，我哋先前嗰七八集啦，都講緊好多衰運啊、好運啊，咁我想問一下啦，我好運有冇辦法 keep 住嘅咧？好似我打麻將，我冇辦法八圈我都贏曬，我要贏盡嘅，有冇辦法咧？可以。 有。 係點樣？ 咁你頭之前上一集幾集都講過啦，咁啊要計算翻你自己個本身需要嘅五行要啲咩啦，或者可能你個喜用嘅顏色 key 跨嘢去做任何嘢利你啦。咁假設你唔知任何人外其他外在後天環境影響情況下，先提升咗你自己本身有可能嘅嘢先。咁我提升咗之後，到你真係落手啦，去到坐喺度，我去到打到以打麻雀為例，去到打到第八圈嘅時候，可能打四個鐘，我都仲係 keep 住贏嘅時候。咁你咪唔好做啲衰嘢，或者係你去 keep 住更加令你頭腦清醒去贏咯，即係你更加知道，因為你本身如果打麻雀用翻呢個位置，你已經後天嘅，我已經好知我牌技啦。 嗯。 咁然後後天嘅時候，你打到六七個鐘頭，你摸清楚對方點樣打法、打牌嘅心態，你已經有個心理戰術嘅時候，咁你就 keep 住即係用住呢幾樣嘢去連續贏、連續追住贏，贏到去到最尾一圈為止。咁嗰個就係你當你好運時候，你可以點樣會用你好運共運？因為你已經知道咗四圈，因為可能頭兩個鐘頭或者頭兩圈，你都仲未摸清其他人嘅運嘢噶嘛。咁咧都完全係可能有大概八九成都佔用緊你自己個人運氣，然後就可能得個兩三成去慢慢去捉摸人哋個牌技心態。咁當你去到打到定圈數，人哋打乜牌，你都大概已經心裏有數啦。條友係進攻型啊，係防守型啊，定係點嘅時候，你有個底喺度嘅時候，咁你變咗運氣同你捉摸對方嘅後天嗰啲技術， 就佔五波咯。咁你兩樣共同一齊用咗去幫你做就件事100% 成功。 嗱，我哋成日都會講啊，有啲人之前寫，啲人會叫你記住唔好貪勝不知輸。 係 呢個嘢咁又點樣嚟咧？係咪我贏嗰陣時，我好嗰陣時，我仲要注意啲乜嘢咧？ 唔好太過謙，因為有啲人去打牌真係好得意就係，我贏到七彩嘅時候，我心態就好囂張，好串串共嘅。咁就或者係好得戚嘅。 如果食嗰啲埋咗佢咯。 係，咁唔好問佢。 我贏硬你 啊！係啲人一嚟打啦，你死硬金鋪咁樣，或者係就算呢鋪我贏硬，往往中人呢樣嘢咧，因為曾經都有聽一句啦，就話當你肯做春風得意嘅時候咧，上帝係點都會抽張絕望牌俾你嘅，因為你太過自大啦。佢會坐錯啲藥器，等你去承擔呢個苦果啦，或者咩啦，等你冇咁驕傲，因為始終驕兵係必敗呢樣嘢。咁所以其實你就如果任意賭博時候，你知道係咁贏落去，你仲有得贏啊！你其實你唔好太囂，因為你難保如果咁啱你隔離嗰個或者常客家，佢本身就嚟識少少法術嘢或者情況，佢知道你仲要囂得咁贏喎，咁我做少少咪害你咯。 咁即係其實講真一句就算打牌好，或者做嘢也好啦，即係有啲嘢都要留。留一手嘅，即係可以太盡太盡，即係成日都話咩一緣一切都太盡，緣分必盡咁 樣解，係咁啦。咁同埋有時有風唔好使盡，因為你凡事日後留一線，凡事留一線就日後好相見啊嘛。咁你始終你人個就好似個運氣好似股市有上有落，你唔會永遠上到高點，你可以不定上，但不過你永遠上到高點冇嚟，除非你真係完全可以改寫曬成個嘢，即係。連人啦、啊，傾翻你，除非你真係去到神嗰個位咧，咁你人就冇可能神嘅。雖然道文澤都講喎，神都係做緊人做緊嘢嘅啫，即係神即係做啲人做唔到嘢咁解。但不過問題係，你去得嗰個位，已經係講你係要改寫個運氣或者傾翻時候，你係需要幾龐大嘅數據先，因為你係計好多條數，你先可以做就到我呢件事可以令我完全100% 做得到，係冇可能嘅事㗎嘛。 啊！咁我想問你啦，講關於麻雀啦，我唔賭錢啦，又唔叫賭博啊，係咪先啦？咁我打麻雀玩長衫啲算唔算賭博咧？即係有三個女仔同我一齊打麻雀。 嗱、通常呢啲嗱， 監製成日好想知道嘅 呢樣嘢，其實任何嘢都好，不論你 我中意玩珠和釘， 不論你係係啦，即係珠和釘又好，你打麻雀又好，你玩 Uno 又好，就算你玩大富翁，我甚至玩國際象棋都冇象棋又好，講乜都好啦。只要你唔涉及賭博成分嘅話，其實都唔算賭博， 即係唔計翻錢嘅。 唔計錢又好，你唔計輸咗要除幾多件衫，或者你輸咗飲幾多杯酒，嗰啲其實都唔算係賭博，因為你只有娛樂性。但不過你涉及到有個條件啦，或者有個輸贏嘅懲罰，其實 有啲麻雀行咁樣全聲嘅。 係啊，咁你嗰啲就有可能就變咗賭博性，因為你一輸咗，你個人心態就。唔憤氣嘛，咁你就會想追啦嘛，咁你想追想贏翻嚟時候，其實已經產生個賭博意念存在啦。 哦， 所以其實賭同娛樂其實都係一線之差，好多嘢其實係分界線嘅，即係一面賭嘅就其實唔好一即係兩面人啦，都好過一兩面人。所以你諗下，你而家係娛樂緊，因為你娛樂緊嘅時候，你個心態就輕鬆，咁你心態輕鬆，你少咗壓力，咁你咪自然你本身有好運嘅時候，咁你個壓力細，咁咪好。心情輕鬆，咁你自然會更加會好運咯。 嗱，我成日都講啦，你講開賭啦，成日我哋成日都有成日會成講句小賭嘅熱情嘅，大賭傾家蕩產啦。 係 就係咪呢樣嘢影響到你？譬如我小賭嚇，其實我贏輸只係當一個娛樂一個玩具。譬如我今日撞打麻雀咁睇啊，我上落40蚊，我輸曬40蚊，即係冇唔入肉嘅。但係唔同話我見有啲，因為我見到有某一啲強國人打麻雀咧，講緊上上落落係講幾百蚊嘅。 嗰啲算少咗幾百蚊， 或者幾千蚊咁樣，嗰啲當係大到我同大同細嚟比啦。咁係咪都取決於你呢個狀態咧？ 係係啊，因為你如果你本住心態層，即係譬如你嗰40蚊，譬如我今日我 set 咗我40蚊上限40蚊，我打幾大幾啲都輸曬40蚊。咁因為嗰40蚊係你 我當幾千買 嘅，幾千蚊娛樂，咁你冇問題，咁你就涉及咗，咁你就已經係叫小賭。還可以，但係當你冇上限嘅時候， 哇！嗰啲驚啊！ 嗰啲就因為你輸咗，就變咗係喂冇上限，我想追翻嚟，因為變我唔見咗錢喎，我梗係幾得追翻個本翻嚟啦。咁或者係我想追突佢噶嘛？ 因為我試過同嗰啲人打過咧，我係打到飆冷汗嘅。因為點解咧？一佢打到係講緊幾番之後咧，講百幾二百蚊，即係我頂唔到幾千蚊啦嚇。其實我都飆冷汗嘅。 我認為我頂唔到咁刺激，因為我認為本身我都係過嚟娛樂嘅啫嘛。過嚟或者我真係想落，講緊40蚊、80蚊啊，係唔多，輸曬就係咁多啦，財散人亡咯，當我個 happy。但係嗰啲咧，我見有啲強國人咧係講緊話埋一埋咗四圈咧，講緊上落講要去2-3千蚊，因為有乜食幾大嗰啲，最大八番咁樣，跟住800蚊、900蚊咁樣玩到咁樣，即係嗰啲係咪已經叫做？唔係疫情嘅喎，呢叫做 嗰啲唔係疫情啊， 嗰對佢嚟講，佢哋疫情嘅喎。 因為佢哋喺佢哋情況，佢哋 handle 到啫，所以要睇你自身本身就係你有冇咁嘅能力，或者有冇 level 去坐佢哋嗰個位。 嗯。 所以嗰個比較先天性，就要你睇你個命係咪？ 即係我本身唔係嗰樣嘢，就唔好夾硬。 你唔好夾硬，所以就如果你明知唔係嗰樣，你夾硬做， 你想輸埋個台。 咁如果 輸埋個台啊，你 輸埋個台。 咁咪輸係有㗎，之前唔係好多輸間廠、輸間酒樓咯。好多或者有啲老細打麻雀輸麻雀，所以輸間鋪頭嘅直頭。 哦，輸到咁大啊！其實好多人都係咁樣賭嘅，即係好似曹達華咁輸咗個扁場咁樣，即係咁樣。 係啊，所以其實係。 係啊。 因為你冇咁嘅運，你而家譬如你行緊商運時候，人哋留你賭，人哋係賭大手，你會中住去，喂，我又跟住去賭大，分鐘可能贏間足，其實係唔真係贏到，你有冇乜能力先？ 即係本身就算話自己唔好話好運定好衰運啦，如果你本身係冇咁嘅嘢可以 handle 到。你吹入去呢地方度，其實變咗你都唔會有好運行嗰啲喎。 嗯，係啊， 咁講噶。 係啊，所以知道你係咪想有乜 level， 即係你係咪咁嘅程度先，你需要你去計算咯。 因為你本身唔係嗰樣嘢，你就唔應該去呢地方。 唔應該去，你去咗你做就係你行衰運。 哦，咁就會行衰運，即係你唔會為一個啊，我有少，即係我有少少運，或者我少少會咁樣得唔得？會冇㗎。 咁都冇嘅，就因為你本身係唔係嗰程度，唔係嗰 level 嘅嘛。即係你知道你可以承受到40蚊嘅，咁你最好你就 set 翻自己打40蚊，最多打多少少嘅，咪打到100蚊為止咯。 即係嗰啲有啲嘢勉強冇幸福， 係勉強冇幸福。即係你可能你會打之前會問，喂，人哋上限幾多先？你咁你去問清楚嘅時候，你就知道你可以接受到幾多。咁你 prevent 到你會唔會係去到真係如常行衰運啦？ 即係有啲嘢係唔可以勉強過你自己。 唔可以過。咁人哋講咧，喂，我冇上限嘅時候。咁你又手痕，你又想打，你又心緊，又大賭緊，又大成，你中糧，咁你又反而衰運啦，呢啲就中咗佢啦。 嗯 ，OK， 明白。好啦，咁啊呢個多謝阿黃師傅同我哋提醒呢樣嘢啊。好啊，我哋下一集再同大家再傾下運呢樣嘢啊，再。 OK。